释放自己呢，也是收录在他2012年发行的专辑《24个比例》当中。天气越来越冷，然后这几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一直在带大家去滑雪。其实你会发现，世界很多不同地方的滑雪场，感觉风景相类似，好像这个滑道也相类似，但其实从上而下一跃而过的时候，你看到的风景是完全不同的，你的感受也是完全不同。当然对于我们绝大多数朋友而言呢，滑雪都只是入门级的，甚至是连入门级都还不够。这个时候你来雪场当中呢，可以好好的感受一下这个雪场的氛围，有时间的话可以带着一家老小上一下这个滑雪课，其中的乐趣呢是自在其中的。然后有的时候滑完雪之后，可以在雪场感受一下泡温泉的活动啊，或者是吃美食吃大餐。你知道很多的滑雪场的大餐也是做得非常的到位的。今天节目当中我们继续去往世界各个不同的地方去滑雪。首先我们要去往的是瑞士，这个地方叫做采尔马特，是一个位于瑞士意大利边境的高山小镇。采尔马特呢，也是世界最著名的滑雪圣地了。这里的雪质两个字来形容，优良。不仅有着绝佳的登山健行步道和滑雪场，还有着冰川飞渡椅、欢乐滑雪座、单腿翘滑板等雪上运动项目。你听这每一个项目的这个名字，这个 title 听起来都非常的复杂，但其实滑起来玩起来是非常简单的事情。更有着极佳的夏季滑雪地，所以来到这里春夏秋冬都可以好好的一感其中的风采。在滑雪之前呢，我们先让自己的腿身体好好的舒缓一下，做一个热身吧。热身之后我们正式的上雪道。热身我们听到这首音乐，来自于雷鬼曲风的 You and Me， Elva 萧亚轩很少尝试的曲风类型，听听看喽。 漂浮天空，原来是躺在你宽宽胸膛，有种温暖和依赖让人期待，好多幻想跟着摇摆，你带我在爱情深渊里徜徉，没有怀疑跟着你探索生命的地方，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人吹。 来自于 Elva 萧亚轩的 You and Me。 你们两个人一起去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方，无论风景如何，只要两个人在一起，应该都会成为难忘的记忆。有点酸，有点肉麻哈，受不太了了。 OK， 刚才我们说到去到的瑞士采尔马特，也说到这个地方的雪道啊，包括有很多其他的娱乐设施是很棒的。那其实来到雪场，你会发现除了雪道好之外，风景啊一定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很多人说采尔马特的绝美风景呢，也是让采尔马特成为了顶尖滑雪圣地的重要因素。此话确实不假，如果来到这里，你会发现世界上没有多少地方的雪景可以和这里相媲美了。就算地处的位置比较偏远，也丝毫不影响它对于世人的吸引力。所以就算我们不是滑雪爱好者，也一定要抽一个时间来这里好好的看一看这里独特的风景，特别是雪景哦。今天是10月25号，也是 Katy Perry 的生日。哇，这时间过得很快啊，一晃 Katy Perry 都已经34岁了。来吧， Katy Perry 去年的一首专辑当中的大热单曲 Train to the Rhythm， 我觉得也很适合滑雪时候的那种畅快淋漓的感觉。 Gentle 的 Rhythm， 在这首歌曲当中呢 ，Katy Perry 的 vocal 声音其实挺复古的。这个嗓音呢，其实是在20世纪80年代比较流行的一种唱腔。隐藏在这样的唱腔之下呢，这首歌其实我们仔细听会有一种暗黑气质在。剖析一下歌曲的内容，大概表达的是人们看待这个世界，如同就是在一个巨大的泡沫当中。我们在无知的快乐当中很容易忽视外部世界的一切，所以也是希望大家可以睁开眼睛，好好的看清楚这个世界到底是如何的。其实 Katy Perry 从出道以来呢，包括后来非常红的时候，一直在被拿来和 Taylor Swift 作为比较，然后他们两个人之间的恩恩怨怨呀，也是此起彼伏的，时而好时而不好了，时而又吵架了，时而又很多很多的新闻出现。但两位都是非常厉害的欧美乐坛流行乐坛当中不可或缺的巨星之一了。Katy Perry 出道11年，拿下了9支冠军单曲，拥有着3支的钻石单曲，有一个个创意十足的 MV 呢，让 Katy Perry 无疑是这个时代最瞩目的流行歌手之一。今天也是他的34岁生日，在上一张专辑 Venice 当中呢，他也是改变了以前自己的一些方式，开始表达出自己的一些感受和自己的一些想法。刚才我们说到滑雪，也说到了 Katy Perry 这首歌曲，希望大家可以睁大双眼，然后好好的看清自己，好好的看清这个世界，这样容易不被漩涡迷失卷走。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来自于杨丞琳的，好像有着异曲同工之妙。这首歌曲叫做《现代之形象》，我们听听看自己能不能找到相对应的位置。这首歌的腔调也很适合此时此刻上午11:16的那种小小的放松慵懒的感觉。 去几个景点，摘几朵玫瑰。 你们看到眼睛流水，偷懒偷过一个季节，在乎第六个世界，最美丽的故事自由纷飞。 说，你只听过最表面的我，道听途说。 吴青峰作词，杨丞琳演唱的《现代之形象》，歌词当中写到，他们你听他说，他听他说，当事人也就是我，谁来听我说说。大概也是说，现在好像大家彼此听谣言呀，或者听八卦听的反而很多，然而听当事人说法，或者说听每一个人内心的真实的想法的机会其实并不多，也是很容易被蒙蔽这样的一个状态了。在滑雪场，我们一方面可以滑雪滑得非常的畅快，但如果你是初学者的话，可以在这个地方跟老师好好的学习一下怎么样跟雪道平衡相处。又或者你仅仅只是想要坐滑滑梯啊，或者是在雪地骑马呀，还或者就在底下看一下你爱的人从上面滑下来，你就享受一下在雪场看雪和看别人滑雪这样的乐趣的话，总之滑雪场可以找到很多很多的你想要的东西。但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即便风景再好，即便周围的风光再好，氛围再好，那一刻你什么都不想要。阿梅，张惠妹，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不希望大家会有这样的时刻，因为这样的时刻难免会觉得孤单孤独，但如果有，学会和那个自己相处。 我知道这样不好，也知道你的爱只能那么少，我只有不停的要，要到你想逃。泪湿的枕头晒干就好，眼泪在你的心里只是无理取闹，以为在你身后是我一辈子的骄傲。原来你什么都不想要，我不要你的呵护，你的玫瑰，只要你好好久久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那个女人对爱不自私不奢望，我不要你的承诺，不要你的永远，只要你真真切切爱我一遍，就算虚荣也好，贪心也好，最怕你把沉默当作对我的回答。

北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 97.4兆赫， 九七四，饭点资讯。 温泉雅韵，养生怀古。顺义建鼎金辉温泉养生中心十月盛大开业，5391-3117。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从1931年918事变到1945年中国人民取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全景式展现抗战历史的战争剧《浴血14年》于昨晚登陆央视八套晚间黄金档。该剧剧情依托于历史真实事件而展开，以小家族的人情更迭为切入口，折射出大时代的波澜壮阔，生动形象地刻画出了药商之子向斌礼如何完成了从上海滩纨绔子弟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人民军队的优秀指战员的蜕变之路。继续来关注，近期由李少红执导、刘涛、周渝民主演的古装历史剧《大宋宫词》正在紧张的拍摄中。该剧讲述了北宋真宗时代，名臣宗族及周边国家之间邦交、相互依存、相互牵制的故事。据悉，《大宋宫词》拍摄至今消耗130多天，进度已经过半。当记者追问这部剧和《大明宫词》的联系时，李少红称不消费情怀，对自己作品的要求是不重复、不过分强调台词，也不再表现舞台感，而是用电影化的拍摄手法来呈现他眼中的大宋朝。以上信息由小月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哇哦！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窗口总有他的时候，起来好好去感受一个温暖的念头，春风吹过枝头总有他的节奏，我们慢慢去漂游一个人的午后，手说走就走，朝着我的路口，你答应我，答应你用我所有、哦哦哦、如果手从此以后，相信从此以后，想起昨天总是温柔，记住今天总在疼痛，与你爱上一起的接受，起来好好去感受一条生命够不够，阳光闪在眼眸，春风藏在领口，我们慢慢去漂游一个人的宇宙，勾勾手说走就走，按着你的自由，勾勾手说走就走，朝着我的路口，你答应我，我答应你用我所有、哦哦哦、勾勾手从此以后，相信从此以后，相信昨天总是温柔，记住今天总在等候，美丽哀愁一起的能用，勾手说走就走，按着你的自由，勾个手说走就走，朝着我的路口，你答应我，我答应你用我所有，勾个手走走以后，想 回首，拥抱所有美丽哀愁，就不够手当作保佑，拥抱所有从此以后。 这首中版 R&B 曲风非常的轻快，再加上容祖儿肆意挥洒的那种独白，信手拈来舒服的气氛，就像是在诉说某一个阳光洒落的自在午后。时间跟光线都跟随着轻快的心情开始慢慢梳理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伤口和寂寞似乎已经不算什么了，就算一个人也能开心的享受独角戏的自由。这首作品叫做单人游，来自于容祖儿，他也是希望每个人都要相信一个人也能有专属于自己会心满足的笑容。单人游其实往往也是一种很棒的生活态度。11:37，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的去滑雪，来到世界各大滑雪场当中好好的畅快一游。前面我们去到了瑞士和意大利边境的一个高山小镇，叫做采尔马特，这里拥有着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没有的雪景，非常非常的漂亮。所以来到这里，即便你不是滑雪爱好者，也要抽空去感受一下这里雪景的美丽。本时段还有很多好看的雪场以及好玩的雪道等待着各位。接下来我们一起跟随杨宗纬 Marnie Marnie 开启我们本时段的滑雪之旅，动起来吧。这首歌的戏剧张力很强，它也是电影《无双》的一个主题曲，跟这个电影一样，此起彼伏，让你猜不透结局到底是什么。 怎样才能够显得特别，在花火车头脑清晰凝结，太多人的能力只是没被发觉，太多人的梦想最终对现实妥协。怎么能转个灯火，欲言又色，美色才是魂落魄。Money Money 给你想要的生活，没有烦恼，走遍世界每个角落。显得特别，在花火车头脑清晰凝结，太多人的能力只是没被发觉，太多人的梦想最终兑现妥协。 Money Money 怎么能赚得更多，五颜六色美色才是温暖。赚得更多，五颜六色，每色才是魂落魄。 非常酣畅淋漓的一首 Money Money。 这首歌曲呢，对于演唱者杨宗纬而言，绝对是一种新的尝试和自我挑战了。和我们熟悉的他以往的抒情风格不同，整首歌曲呢偏摇滚，自由狂放又非常的有张力，跟影片可以说是异曲同工之妙，营造出了一种动人心魄的紧迫感。编曲当中运用了大量的铜管乐器，也是做足了戏剧张力啊。摇滚当中似乎也带着一点爵士的慵懒，也把那种神秘感给诠释的淋漓尽致。据说杨宗纬在录制这首歌曲的时候呢，为了追求更加狂野更加强劲的表现力，舍弃了用假声去演绎的方式，而是选择用真声演唱。包括制作人也是连连说，从来没有听过他真声可以唱这么高。好吧，11点42分，带上音乐去旅行，继续的开往下一个雪站。下面我们要去往的是美国太浩湖区。马克吐温曾经说过，如果想要呼吸天使的空气，那么就去太浩湖吧。的确，横跨加州和内华达州的太浩湖区呢，是北美最著名的风景区了。就连电影《教父》也曾经在这里取景，而且那样的风景也是让很多人觉得哇，太美了。在拥有如此绝色美景的地方滑雪，除了享受，再没有其他的了。尤其是在湖区南侧滑雪的时候，白色山峰倒映在湛蓝的湖水上，那一刻的景色会让你不虚此行。除了无边的景色，这里也拥有着许多一流的滑雪场，其中呢，天堂滑雪场是最不能够错过的。这个滑雪场的雪道垂直落差达到了1067米，拥有着最好的设施以及最美的风景。虽然价格可能会稍贵一些，但是这里的滑雪体验却是独一无二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带上音乐去旅行。 慢慢喜欢你，慢慢的亲密，慢慢聊自己，慢慢和你走在一起，慢慢我想配合你，慢慢把我给你，慢慢喜欢你，慢慢的回忆，慢慢的陪你，慢慢的老去，因为慢慢是个最好的原因。 确实对于滑雪这个运动而言的话，也会是慢慢的你会越来越喜欢这个运动本身。慢慢喜欢你，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稍事休息一下，很快我们就回来。 晚餐 18年精工细作，50000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 说回来就回来，11点45分，各位滑雪的时候，接下来我们要更畅快更过瘾的音乐，做好准备了吗？3、2、1来喽。Power to Drive 来自于 Allen 柯有伦。 带领我的兄弟先冲，做无畏先锋，抬头望向天空，当我出现一等场，速度为我专攻，赛道做我避风港，带我风驰渐热，再继续加我的速，风驰电掣般划出一条毕加索的路。为了我的 的呼呼，为了名号被记录，带着我的酷，临走下的每一步，在等你风景和兄弟再次重聚，用我飘逝的飘逸来换取新的荣誉。 老爹是谁在等待？穿越过危险的地带，习惯留下精彩。哦，结局是好是坏，谁又能替上天安排未来？哎呀，等到我自 在。 柯有伦和跟风超人合作的这首 Power to Drive 也是一首新作啊。在这首歌曲当中呢，柯有伦醇厚的嗓音在动感的旋律和节奏当中进行飞驰，也是让我们彻底的感受到了音乐世界当中的速度和激情。不过滑雪的过程当中，如果你滑得够好的话，你也可以充分的领略到什么叫做滑雪当中的速度与激情。接下来我们将去往的是加拿大惠特勒。加拿大的惠斯勒滑雪场呢，是每一个滑雪爱好者都不容错过的滑雪圣地，曾经连续四年被滑雪杂志 Snow Country 评选为是北美第一滑雪圣地。当然这也绝非是浪得虚名啊，这里有着无与伦比的雪景，以及震撼人心的那种宏伟山峰，还有超过200条高品质的滑雪道，来到这里各位绝对不会失望。有一点点的友情提醒，惠斯勒滑雪场在滑雪旺季的时候呢会人满为患，所以我们可以选择淡季出行。另外呢，惠斯勒滑雪场配有双语导滑，英文不好的朋友在这里可以放心了，有人可以亲自的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滑雪滑得更好，而且用的是你更熟悉的中文哟。接下来我们听到的这首作品呢，我觉得可以稍微节奏放慢一点点吧，在滑雪的时候有的时候也是挺浪漫的一种情绪。 I still feel like a man. Oh, I still feel like a man. 然后紧接着你的心情， I still feel like a man. 包括你的双脚都会更加律动起来，滑得更加自由，更加的帅气。来跟随放个节奏，好好的滑起来。 Says come over, I'd like to get to know you, but I just don't think I can. Cause I still feel like your man. Still feel like your man. Still feel like your man. Still feel like your man.Keep your shampoo in my shower in case you wanna wash your hair. And I know that you probably found yourself some more somewhere, but I do not really care, cause as long as it is there, I still feel like your man. Still feel like your man.And your name and how I'm never gonna find another you. Still like to leave the party early and go home, babe. And don't you know, babe, I'd rather sit here on my own and be alone, babe. Cause I still feel like you're made. Still feel like you're made. I still feel, still feel like you're made. Oh, honey. Still feel like you're made. 张美尔，无论是歌曲的演唱还是他的编曲，真的是让我们真的要好好的去感受下每一分每一秒的出现，很怕错过一点点的节拍，一点点他的律动，一点点他的想法。时间的关系，11:54，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只能走到这里了，感谢各位的陪伴。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我是泽华，明天同一时间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不见不散了。最后听到的歌曲呢，也是想跟大家说的，该收心的时候需要收心，来吧，跟随 Eason 陈奕迅收心操，拜拜喽。 收心操，年纪也不小，爱着你再也不想讨价还价。我想我快要变成你家的猫，看不出当年浪子那情不坏。周末我在家耳边听你絮絮叨叨，停下来始终常常大大跳脚，感情在开换都花钱在耍赖。为什么妥协说来奇怪，却不是你的主意好难又简单。收心操，年纪也不小，曾经多害怕地久天长。谈恋爱就像赌什么，不但总是杀不完又死灰复燃。收心操，没有人知道身边这个人愿不愿意陪我到老，往后日子再无聊，也不想讨价还价，这样子很好。当我们明明相看不明嘲笑，前女友来吃西郊几桌才好，以前不可靠才懂珍惜你这么好。你把我想跟那个爱人模仿，可是我遇见了你就知道了快闪。越接近幸福我越不安，常扪心自问凭什么让你愉快、啊哎、呀。我夜夜夜夜不饿，想变得更好，手心操，没有人知道身边这个人愿不愿意陪我到老，忘了日子再无聊，想讨价还价。曾经多害怕地久天长，谈恋爱就像出城门，孤单总是杀不完，死灰复燃。收心操，其实我知道身边的你如果点头愿意陪我到老，一定不无聊，爱你有的没的再也不想，这样子就好。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